雨天路堵，公交车不断停停走走，季童一手握着扶手，一手提了提右肩包带，车尾的黑衣男子不知何时已经站到他旁边，仍旧低着头。季童没有看他，无端打了个哈欠，眼泪都挤了出来。好困啊。等一下，旁边这人没影子，不可能啊，自打符咒和红绳手链随身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鬼，难不成宝贝失效了？啊，手链不见了，哪儿去了？符咒呢？在书包里吗？完全记不得了。 十字路口，公交车停了下来，季董假装什么也没看见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车门。 可是我不招鬼，鬼还撩我。 那鬼能感应到他的思维似的，突然飘停在季董正对面，瞪大了没有眼珠子的黑洞打量着他。季董稳如泰山，视若无睹，独眼鬼仍一动不动地盯着他。终于到站了，车门一开，季童平静地下了车。为了不显露出害怕，他没敢用力跑，只是快速地行走。独眼鬼一路跟着他，从他背后窜到身侧，再从身侧飘到面前。季童觉得自己出了一身冷汗，可事实上他浑身冰凉。 怎么还在跟？别跟啊！ 季童正郁闷着，独眼鬼突然朝他伸出手来，他冷不丁吓得一哆嗦。独眼鬼嘿嘿地笑了起来，撅着嘴就朝他靠过来。季童拔腿就跑。日常见到的鬼，外形大多与人无异，有的透明些，有的不那么透明。游荡人间，不注意看，经常辨不清人鬼。若是如此这般，加上行为不拘，大抵不是什么正经鬼。真要被这种货色缠上，简直疯了。 妹妹，妹妹，等等我呀。 走得急，又撞了人，书包掉落在地。季童回头捡，就见那独眼鬼龇牙咧嘴地朝自己飞来。他捡起书包，盖头飞速跑开，雨没命地往脸上打，模糊了视线。季童跑晕了，不知道怎么就窜到了这陌生的破巷子来，左右绕不出去。跑着跑着，没了去路，面前竟是一处高大的石墙。 妹妹。 他太恶心了，色眯眯的，声音还渗人。季童没怎么遇过色鬼，腿发软，蹲下去抱着头不敢看他，开始念楞严咒。 南无萨达图苏乞多耶，阿利赫帝，三藐三菩提耶。 别念别念别念啊。 萨达图。完了，脑袋突然短路了。下面怎么念来着？明明之前都快倒背如流的。 妹妹，不要再念了哟。 季童缩成一团，怎么也想不起来，捶了几下自己的脑袋，捂着耳朵。 走开！ 季童透过胳膊缝看了一眼，只见那独眼鬼悬在半空，张着嘴，伸着舌，面状渗人，有只手握住了他的脖子，忽然将他甩飞了。 滚！ 力气逼人，季童被这一个滚字惊得头顶一震。周围太暗了，季童看不清那个男人的具体模样，只知道是个男人，披着黑色斗篷，身躯凛凛。 男人一动不动，似是在观摩季童。季童抬了抬脸，露出半个鼻子，看向他的脸，乌漆抹黑，被宽大的帽檐盖住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四下无灯，不仅他没有影子，自己也没有。所以，这是人，还是鬼？正琢磨着，箱子里的灯在一瞬间全部亮起来，太刺眼了。季童用手挡住眼睛，再挪开时，面前空无一物，他消失了。而前方一路明亮，季童赶紧站起来，快步跑了出去。奶奶出去打麻将了，周欣也不在家，符咒在书桌上放着，可红绳还是没找到。季童给周欣打了个电话，没有接通。过了五分钟，周欣给他回了过来。 彤彤啊，妈在外婆家呢，你外婆出了点事儿，妈要在这边多待几天，生活费放在奶奶那里了啊，营养品记得吃，猪的手链别离手，听到没？ 外婆怎么了？ 啊，被小车撞了一下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养养就好了，你不要担心，妈过几天就回去。 好。季童看着桌上的符咒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红绳？ 手链，你不是一直戴着吗？丢了吗？ 我再找一找吧，可能不小心忘记什么地方了。 哎，今天还好吧？没碰到什么吧？ 妈，你别担心，没有。 啊，有什么及时跟妈说啊，晚上别忘了喝牛奶，问一下再喝。 好， 那就这样，你自己注意安全啊，就在家待着，